好，那我们现在请大家呢，眼睛闭起来，我们要来做静心。好，一样呢，想象呢，好，脚底有白光。那这边提醒一下，光的课程的静心啊，它的脊椎，好是要是，也就是说，因为我在做西塔疗愈的时候，我有时候是躺着的，或是我是斜躺，但是光的课程它呢，会要求就是坐着，然后或者是站着，可是它重点是脊椎，好，它必须要是挺直的，好，所以就请大家就是。如果你是斜躺或是歪歪的姿势的话，需要调整一下你的身体，好，让它是可以挺直的状态。好，一样把焦点摆在你的呼吸，透过呼吸帮助你的内在可以稳定下来。想象在你的脚底有白色的光，白色的光沿着双脚向上走，来到海底轮、脐轮、太阳神经丛、心轮、喉轮、眉心轮、顶轮。想象全身的你都包裹在白光之中，想象在头顶的上方形成一个美丽的光球，你自己正在光球里面。想象自己在光球当中向上飞，来到天空，然后穿越一层一层的大气层，来到了宇宙之间，继续向上飞。想象呢，要穿越一层一层的光界，有的亮亮的，有的暗暗的。好，想象穿过了白天黑夜，白天黑夜。来到一片深金色的世界，全部都是金色的光。好，飞得很高很快。接下来呢，穿越这个空间之后，来到下一界，有着果冻般的物质世界，继续向前飞。好，飞得很高很高，然后穿过这个窗口，来到第七阶，珍珠般闪耀的白光世界，然后再飞得很高很高很高。好，你在这里呢，你可以跟在这里就是造物主的空间，你可以跟造物主说：“亲爱的造物主，好，我现在呢要让，请你帮助我，好，送我的天使。”或者是你有一些上司，你非常喜欢的上司，请送他们来到我身边来护持我，并且帮助我。将你的意图，好，你可以直接跟造物主说，刚刚在纸上的这些，我是我的要释放并且疗愈的主题，或者你有一些别的议题，你在这里要一并的请造物主帮你治愈跟清理，你也可以在这里，好像祈祷的方式，好跟源头说明。 接下来跟造物主说，我要下指令，命令我的所有自我都集中到我的前额，然后就请你的意识来到你自己的前额。然后请你的脚高自我整合你的脚低自我，成为一个完整的心事，成为一个完整的心事。引导这个完整的心事向上，从你的头顶上方穿过去，来到大约15公分的位置。这个是灵魂体的脉轮中心点，在这里激发启动白色之光。白色之光被激发启动之后，它会形成一个你的双手打开的一个圆形的球体，然后逆时针，对它下指令，逆时针旋转，净化你的沉重的能量。时钟旋转一圈之后，接下来下指令要顺时针旋转，稳定你的能量场。继续激发启动白色之光的能量，让它流动到你的全身。想象这个白光的能量来到你的大脑，净化释放所有较低的意识，包含你对你自己的限制，让白色之光去洗涤跟释放。释放掉你对你自己的不满意，释放掉你对你自己的限制，继续导引白色之光流动到你的喉轮，释放掉你无法表达自己的悲伤以及恐惧， 白色之光向下流动到你的心轮，释放掉你的悲伤。你不被人理解以及认同的悲伤，释放掉你生而为人的悲伤以及困苦的感觉，感觉你的心还有哪些感受，让它一并释放到白色之光中。释放掉你对你自己的枷锁，去导引白色之光来到你的太阳神经丛，将储存在这个太阳神经丛的恐惧以及控制、被控制的感觉释放到光中。释放掉你被奴役的感觉，释放掉你被否定、你被打压的感觉。接下来导引白色之光来到你的脐轮，大约是在肚脐的位置，释放掉你在关系当中被束缚的感觉，不被滋养的感觉。不被理解也不被认同的感觉。寂寞的感觉。 接下来导引白色之光来到你的海底轮，释放掉你的恐惧、害怕没有办法活下去，害怕没有下一个餐、下一顿饭，害怕无法立足在这个社会，害怕无法被这个社会所认同，觉得自己不该存在这个世界，觉得与这个世界格格不入，觉得无法融入于这个世界，将这些被排斥的感觉全部释放到光中。如果你在此生曾经对自己下一些誓言，例如要封印自己的能力，以及我不应该这么好，我不应该这么做，我不允许我自己活出真实的自我，如果你曾经下过这些誓言，你可以在这里标注已经完成了，并且请神帮你取消、拔除、释放到光中。有你们的同意，如果你刚刚我在说的这一段你是有感觉的，你想要这样做的话，就请你 say yes， 我请 creator 处理。造物主说：“要帮。” 能下载，成为真实的自我是什么感觉？好，如果你同意的话，就请你 say yes。然后下载成为真实的自我是可能的，而且是安全的。同意的话，请 say yes。下载，你知道你成为真实的自我是开心的、快乐的，是什么感觉？同意的话，请说 yes。下载，你会有造物主的方法以及洞见。知道如何成为真实的自我，同意的话，请说 yes。想象自己呢，回到第七界，然后你可以跟造物主说：“我想要送光给谁？”然后请造物主帮你送光，然后跟造物主说谢谢。下指令，让你的身体沉重的能量杂质经由你的脚底射入地心。再将你的意识回到第七界做清洗之后，就可以打开眼睛。